OK， 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这三位一体的奥秘。尤其今天我们注重在圣灵，若非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这以下讨论都是无益的。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名字，认识他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OK， 今天是开始讨论第三位格圣灵，圣灵上帝。这是这本书的第六章，我们会讨论第六章的前半段。他在第六章一开始就列出一连串的经文，在教材里面也有。我们大概就不会一一的看这些经文，但是 这些经文大部分都是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上帝目的和权柄的冠冕 crowning agent， 这个概念会在本章里面，Scott Swain 会重复的用这个概念。圣灵是特别是那加冕的位格，给人戴上，给不要说人，给予戴上皇冠的那有个位格 crowning agent 或者crowning person， 他是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看一下，OK， 有点意思。然后他是生命的源头，他赐予生命，圣灵解救上帝的子民。在以色列的历史之中，是圣灵给士师力量，是圣灵高君王，是圣灵高先知，是圣灵使童贞女怀孕基督，也是圣灵浇灌基督，圣灵装备基督，也是圣灵献基督为祭，希伯来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罗马书一章四节，是那剩下的灵叫基督复活。而主耶稣登基得荣耀，坐在父的右手边之后，是他将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再将圣灵浇灌在他子民的身上。是圣灵施行圣子买赎的恩典。OK， 神学有个概念，就是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有一本书 ，John Murray 的书就是这个名字，救赎的成就和施展 accomplished。所以只成就救赎，但是光那个救赎光成就摆在那里，对我们毫无益处。若非他施展在得救的人身上。所以特别是第三位格圣灵将子所成就的救赎，所买回的救赎，在施展在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接下来还列出很多，我觉得这个列出来其实是蛮宝贵的，就是一次集中的，就是用这些经文来凸显圣灵的工作。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其实圣灵的工作相较于父的工作和子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就三位一体工作，这是都是一个工作不可分割的。但是神学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不可分割之三一外在工作，我们可说特别终结于 terminate on 某一个位格，就是特别凸显某一个位格。相较于父的，以这么来说，相较于父的工作和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较为不那么显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三一论里面圣灵的位格相较之下更加显得神秘，或者好像更抽象。OK， 关于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 到目前都听得懂，谢谢。 好。 阿丹牧师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听得到。OK， 好。圣灵也，在启示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三位格他也相对的隐藏他自己的可以说身份吗？他并不凸显于自己。耶稣说那个保惠师要来，就是圣灵真理的灵，他要荣耀的是我，他不是要荣耀他自己，他要将授予我的再告诉你们。 OK， 所以这一个位格他要做的是他是要特别要荣耀子第二位格，告诉圣徒们关于子的事情，子的工作，子的话语，不是他自己所说的。他的工作在圣经里面就是要高举基督，要荣耀基督，好叫我们认基督为主，好叫我们称父为阿爸父。这个从列出的经文看，就是很直接了当。刚才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圣灵是那个上帝的目的和权柄之 crowning agent， 冠冕的那一位冠冕者。从耶稣受洗这个画面，可见的画面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 Scott Swain 会这么说，圣灵是以鸽子的样式从天上从上面降下来，进入到基督的身上，好像为他戴上一个冠冕。对啊。他是Scott Swain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在教材第一页的最下面，他是三一上帝内在，他用的词是 crowning procession， 加冕的发出，而这个加冕的发出，内在加冕的发出，显示于外在不可工作。不可分割之工作的加冕者的工作上。I don't know，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我并没有在其他的地方看到类似的用词，但是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可能我读的太少，就是圣灵是那个 crowning agent，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Scott Swain 会用这个 metaphor， 会用这个这样子来形容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位格。所以这个外在的工作，什么外在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他受洗。这个外在的工作，记得我们的讲三一论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则就是三一外在的工作显示内在的 procession， 内在的次序或者内在的发出、right? 所以这个那这个进入是由圣灵给基督加冕于基督，在基督受洗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必然也反映由这个启示，若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就是让我们看见基督受洗，那么这个启示必然真实的反映那位不说谎话的真上帝之内在。 OK， 而这个三一内在的永恒发出，永恒的 procession， 就内在的发出，我们可说圣灵就全然成就那个 fullness， 好像 complete 完整的那个丰沃，完整的那个丰盛。而三一外在的差遣也是有那个成就，那个 crowning， 英文有一句话，那个这是他的 crowning achievement， 最高的成就，最高的就是当你用 crowning 加冕这个字的时候，就也有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工作已经到达最高的最高点，到达那最终极的目的。那么就这个三一的外在的差遣或者 mission 或者任务，还记得外在任务反映内在的发出这个原则。那么三一的外在的差遣，就这来说，圣灵也是成就创造、成就救赎和成就那最终的圆满。有的时候神学家会说三一上帝外在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创造、救赎和最终的consummation 圆满，就是最终的创造世界的目的，新天新地。 OK， 所以有创造世界，然后救赎，我们也可以说是新的创造。 OK， 而这新的创造最终都指向最终的目的，就是那新的创造是要不是最终的结局，而是要圆满consummate 最终的新天新地，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或者你可以说是圣灵是 putting on the finishing touch， 就是最终的工作、最结尾的工作、收尾的工作。好了，哦，中文收尾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可以这么说吗？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 我不是有问题，我只是记得 Ferguson 讲到圣灵的时候有提到他的角色，他把他类比成好像是一个家庭里的主妇。你要说他有什么丰功伟业吗？没有。但是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没有一件事情他不参与，一定要他去做最后那种成全的工作。 哦，成全。 类比我就觉得， 哦，成全，成全很好，这个字成全，对对对，成全，对，yes， 很恰当。他是那成全者 crowning agent， 太好了，我觉得中文很适合的翻译就是那个那成全者。对，好像另外一个我想到就是你做蛋糕的时候那个画龙点睛最后一个要放在最上面的那个樱桃。I don't know, cherry on top. 对，没有那个樱桃，那个蛋糕就不完全。OK， 好，我们 看那个，应该这个是在教材的第二页，命名圣灵的基本文法。从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基本文法 ？Scott Swain 是用约翰福音16:12-15，有谁可以帮我们念16:12-15？好，应该有印在教材上面。 我来念。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做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OK， 好。So，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圣灵引导门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13节，这也包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那是之前在14:26所提到的。这也给我们就是。这告诉我们为什么Scott Swain 会说那个用这个加冕或者冠冕的概念，圣灵借着启示啊，你们的那个教材上面好像印错字了。接着，圣灵是借着启示，他自己吗？不是，是借着启示第二位格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好荣耀他，好荣耀他，好冠冕那第二位格，好加冕于上帝的儿子。最终的目的是要叫父得荣耀。你们的教材上面好像没有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也是要叫父得荣耀，也要叫我们的喜乐满足。这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有资格，他有资格引领门徒们进入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的灵，而这真，而基督就是真理。Okay. 他是真理的灵，是在16:13，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14讲。So， 他是基督的灵，他自然也是真理的灵，因此他有资格引领门徒们进入所有一切的真理。而且他这个真理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是他听到的，他要将所听到的，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把他所听到的都说出来，都启示出来。 OK，而且他宣讲的是关于基督的14节，他要荣耀我，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再告诉你们，我所领受的不是他的，我领受的再告诉你们。这也凸显他不是一般的使者， right？ 这些要领受圣灵的人是使徒。父怎样差遣我，怎样我要怎样差遣你们进入世界，他不是这样子这个等次的使者。因为我们从这节经文里面，这段经文这个所谓圣灵基本文法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他只有的是来自父的，而圣灵所有的则是来自子的。从这可以看得出来，父与子与圣灵，不管他们是怎么有的，都是一同共有的，或者一切都是共有的。因此，圣灵，特别是圣灵，可以荣耀子， 因为凡子所有的荣耀，他也有荣耀，他也有其荣耀，而且是全部都有。圣灵有分于父与子的一切，就可以向世人启示关于父与子的一切。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了你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叫那个上帝的丰沃在丰丰盛盛的透过圣灵叫我们领受。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讲的圣灵不是一般的，不仅是一般的使者，它是一个全然不同等次的受差遣的，它也有别于父与子，这是那是第一个重点。第二重点，它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圣灵有别于父，也有别于子，它是如何拥有父所有的和子所拥有的。他受于父和子，他所有的不是出于自己。看得出来，如果我问大家，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是关乎圣灵的外在任务，还是他的内在次序，三一的内在次序，你们会怎么回答？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到十五节关于圣灵基本文化文法这段经文是形容，直接形容第三位格的外在工作，还是内在次序？ 都有。 我说如果说我说就字面上，这是在讲什么 工作？ 也、yeah, 是外在工作 right？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教材上面在做的就是使用那个三一论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从他的外在工作来论述他的内在秩序。归纳出的第二个重点，圣灵有别于父和子，这是关乎他位格 right？ 并不是关乎他的，并不是关乎他的工作，但是这个从这段经文中所归纳出来的关于圣灵这个位格有别于父与子的这个有别于，是从这段经文中归纳出来的，但是并不是直接这段经文讲的，但是按照这个原则，他的外在工作启示他的内在顺序、内在次序或内在关系。他要将我的告诉你们，凡我所受的，子所受的，所受的从哪里受？自然是出于所受于父的，再告诉你们。那么，这是圣灵从子那边所领受的，也是从父那里所领受的，这是圣灵所有的，但是他所有的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从这个外在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内在秩序，或者内在的关系，或者内在的 procession 发出，或者用另外一个字，那个 communication 传递 ，right？ 子从父那里从父。从父那里透过永恒的出生，父传递给子、right. 父传递给子他的 divinity， 他的本质，或者加尔文会说他的位格，透过永远的发出，圣灵从父和子领受了他的位格，或者加尔文会特别说是位格，其他的先贤们会说 divinity， 神性。OK， 不论是如何，这个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第二个原则就是圣灵有别于父与子，是因为他是受于父与子的，所以有别于父与子。这个外在的这段外经文叙述他外在的工作，则也启示于他的内在关系。第三个重点是圣灵是他，有一个位格的他，而非他只是那个物，我不知道，对不起，中文的技术名字也不是一个东西而已，它是有位格的。圣灵，圣灵这个希腊文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中性名词通常叙述一个东西，一个物件， OK， 不是一个位格，不是一个人。但是圣灵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的主却是用一个阳性的那个名词或代名词，他，不是 it， he， 他，他要来，他要听到，他要告诉你们，他有其行动，他要荣耀我。 right， 这是凡有其行动必有其位格。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他不是一般的使者，他也有别于父和子，但是凡父所有的，凡子所有的，他也有。而圣灵是他，有位格的他，而非一个物件的他、okay。 因此圣灵是永恒的，却也是有其区分的，是纯有的三一。再次，如果你没有上过这个课，你会看到下面它是一个内在关系，但是我们已经熟悉为什么用这样子来形容这个位格，用关系 relations of origin 来定义一个位格，所以我们会说它是一个内在关系。我们在这里做其实是非常高等的三一论，已经非常技术性的三一论，虽然这本书是应该是用来就是给，我觉得平信徒可以用来，可是应该是神学院的教科书，神学院学生应该可以学到教科书，但是我觉得我们慢慢的学习熟悉这些智慧，熟悉这些用法，所以当我们说圣灵是一个永恒的，有其区分的，也存有的三一内在关系，你上到第十课你应该知道，哦，内在关系就是讲位格，因为位格就是用彼此的关系来定义的 ，right？OK，OK，okay。 Okay，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凤娟还好吗？吴大哥，秀燕姐呢？ 有带，有带洗手。讲完再问。 嗯，我觉得其实并不难，只是因为我们试着用，我们这是三一论的课，所以我们试着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用词，但是你会发现，这技术性的用词之难，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意思有特别的难。内在关系为什么，而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是这个背后为什么会用这个技术用词 relation 关系，为什么用关系来形容位格。但是如果你一路上有上课下来，你就知道，哦 yes， 我了解为什么每个位格是由彼此的关系来定义的，对，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将他们彼此区别出来，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本质，他们的荣耀是同等的，尊严是同等的，永恒是同等的，存有是同样的。所以因此唯一，如果你要坚持这个三是真实的三，那么你就必须有一种论述来说，这样他们是怎么样有真实的区分，而不是只是 modalism， 不是只是看起来好像是有区分。OK， 在这里提到一个，最后在教材上最后 倒数第二条这边讲说，Scott Swain， 我用他的用词好了，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个内在关系。他说，According to classical Christian teaching, a divine person is an internal, distinct, existing relation of a rational nature. 这句话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再把它po上去。说按照古典的基督教教导，古典正统的基督教教导，一个神圣的位格或上帝的位格，就是一个永远的有其分别的存有的 existing 存有的什么关系 of a relational or rational nature， 一个有理性本质的关系。 OK， rational nature， 理性本质的这个关系是有理性的。Scott Swain 在这边用的，当然引用的就是 Boethius， 一个第六世纪的教父嘛。他给位格定下的定义是 individual substance of a rational nature。没关系，你们就是在教材上面有一个 individual， 一个单一的 substance， 这个字。我们通常翻译为本质，但是你要在这里知道，就是本质对我们来说已经经过这么多年1500多年讨论下来，已经定义是某种特殊的意义，通常是讲上帝的本性本质。但是 Boethius 不一定用这个 substance 是用这个意思，所以 keep that in mind。 不论是如何，它是一个 individual substance of a rational nature， 一个有理性本性的物质 individual substance。 我是用中文，但是很明显的Boethius 就是这个第六第六世纪的教父，他不是只是单单讲一个我们所谓中文的物质。 anyway， 这边要强调的就是person 或者位格这个技术上的定义，一直要到之后，可能要到中世纪吧，教父再比这个更精确一点的再分离出来。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最精确最精准的定义就是一个 individual mode of subsistence， 不是 substance。但是这是之后所分辨再详细的，把 substance 物质和 subsistence 实存技术上定义分割开来，是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但是在第六世纪还没有这么精确的分辨，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就是它是有一个 rational nature， 一个理性的。你要说自主吗？ OK， 可以。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自主，当我们用一个位格它有其自主的理性，这是套用在上帝的位格里面，不能完全用我们的自主来理解上帝的自主，但是可以 analogically 你可以由此理解。但是你也不应该理解每一个位格有其自我意识中心 center of consciousness， 或者有三个不同的自我意识中心，你不能够这样子理解。但是的确每一个位格都是一个 rational 有理性的 relation。哦，我这边有列出来，如果你要看就是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对 Boethius 来说这个 substance 的意义，我们不能用现代神学定义 substance 的意义再套在他的身上，他不是他的意思。所以有一些讨论可以看我们之前已经提到 Moller 的宗教改革后改革中教义里面。 OK， 最后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之前 Scott Swain 已经提出来的概念，有社会化的类比，凸显其位格之间的区别，以及心理化的类比，强调位格之合一，用社会化和心理化的类比来命名圣灵。他是聆听者和说话者，这是什么？这是社会化的类比 right？ 聆听和说话必然是在一个某一个 society、 某一个社团、某一个群组、某一个社会中所发生的，但它也是命令，它是话，它是气。OK， 诗篇33篇第六节，它是话也是气，这个就是比较像是形容某一个人他的他用的是psychological condition， 或者他的心理状态，他发出的气，他说出的话，这是他的话，他的气，强调的是合一。给圣灵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灵，是上帝的气，但他又是聆听者和说话者，所以在经文里面都有这两种analogy， 这两种类比都有用来形容圣灵或者命名圣灵。 OK， 好，今天课程就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请问一下，那个讲义第一页，那个有一个圣灵是上帝目的与权柄的冠冕，然后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 Yep. 这里可以解释一下吗 ？I don't know， 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他这边是讲说，我觉得之后他在就是再详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说圣灵是上帝最终目的和上帝权柄彰显的冠冕者 crowning agent。中文的那个教材上面应该冠冕者 ，OK， 把它加上去，有一个者字，我少。英文是 crowning agent， 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特别是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呢？I don't know， 也许他特别是讲说，那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能够信你，能够喜受喜，都是圣灵的工作。 Yeah， 我不太确定，就是光是这段经文，但是如果他用这段经文做一个开头，然后接下来再引述圣灵的工作，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会说圣灵是上帝的工作的目的和他的权柄彰显之冠冕者或者成全者。 讲成全者我就懂了。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或想法？凤娟还好吗？关于圣灵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你不见得一定要问今天的课的。 宜兴 OK 吗？牧师有没有什么想法？ 是懂，但是不熟悉。我想就是要多用，继续用。 OK， 好吧。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我请吴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了。 天父，感谢你愿意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也谢谢圣灵你在圣经里面也借着圣经把你所听到的向我们解释，为了使我们能够行事为人反映上帝的荣耀。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谢谢大家，晚安。 谢谢，大牧师。 拜拜，拜拜， 拜拜。